好，翻嚟第三節啦。今日個主題咧就係國師、巫師、煉金術師、John D。 係三師。 係啊 ，John D。 嚇，我哋講到呢個展覽入邊咧，事實上咧亦都睇到好多呢啲法器啦，咁樣嚇。即係我哋用呢、這個呢、這個。 好珍貴啊！好珍貴。 嗱，喺呢邊咧，除咗個水晶球之外咧，就有一個用金做嘅圓碟。咁佢呢度個解説就話咧。呢個係一個魔術碟嚟嘅， 係佢裡面有 有符號㗎啦，有符號，但係啲符號因為嗰個雕刻，你大家喺嗰個影像，即係嗰個鏡頭面前未睇，未睇上，我都睇得好辛苦啊。係佢解説就話咧，其實佢哋用呢個碟咧，喺1584年嘅6月20日嗰日咧，禮拜三就同一個靈媒 Edward Kelly 就去同天使傾偈。嗱咁呢呢個呢、這個顯示咗啲咩咧？嗱，原來嗰個古仔係咁樣嘅。佢呢個人好叻啦，即係博覽群書啦，自己又買書啊，即係精通曬神秘學。但係佢有一個缺點，即係弱點咁講，就係佢原來靠自己唔能夠見到嘢。咁呢個 Edward Kelly 咧，即係而家我哋講緊話，即係喺呢個 即係可能真正嘅嗰、那個 呢、這個啦， 招靈嗰個人物， 呢、這個招靈呢個人，呢、這個人得。嗱，呢個人得咧，唔係講緊話我相信佢真係得，係而係 John D 覺得佢得， 係 嚇，即係佢說服到佢，就我估應該係呢個嚟嘅啦， 係 呢個嚟嘅。 得住本書， 但係隔離呢個就唔係 John D 啦，肯定啫。 係冇理由佢呢個邊個助手嚟嘅咧？ 助手嚟嘅。咁佢呢個人呢、這個呢、這個人咧，即係嗰、那個背景係點樣咧？呢、這個人原來一個即係老千嚟嘅。佢年青嘅時候咧，就佢因為咧。當其時做好多假貨幣可以，咁咧，但係當其時嗰個刑罰咧就好重嘅，就要割耳仔嘅。咁佢就俾即係因為佢做咗啲即係小型嘅罪案咧之後咧就受到呢個懲罰，所以佢一路咧就揾啲頭髮咧冚住佢嘅。咁但係咧好奇怪地咧就涉及到呢啲神秘學嘅嘢咧，佢就說服到莊啲咧好有料到。佢就話啊，我喺入邊呢度見到啲咩嘢咁。咁跟住莊啲又見到喎。 系， 即系举个例啊，譬如话喺个水晶球入边啊，我而家见到啲咩咁，跟John D 又喺入边又见到啲嘢喎， 即系一种引导佢， 引导到 佢都可以显身到，即系望到嗰啲 vision、 vv 混混嘢啦。总之你就吓，咁咧就如是者咧呢、這个咁嘅过程咧系持咗成几年嘅，亦都系喺欧洲咧，佢哋去不同嘅地方去做嘅。咁啊，讲个结局先啦，即系要说服你呢个人系真系 vv 混混嘅，就系、是、咧。收尾佢就去到即係我哋今日講嘅捷克啦，咁但係當然唔係我哋而家講嗰個咁嘅即係所謂國家咧，因為當其時唔係咁分化啫嘛。 係 就說服咗個皇帝，佢話佢識煉金術，就係你俾咋圓我咧，我將佢遲啲變金。 係 咁咧就大家知道嘅結果咧，就係呢件事當然係做唔到啦。咁做唔到咧，佢就受罰啦。咁受罰嘅時候咧，佢就坐監。咁但係咧，佢想逃走。佢逃走嘅時候打死咗。個結果就係咁樣嘅，但係呢幾年入邊發生嘅事情咧，就構成咗而家今次展覽嘅好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因為咧呢、這個過程入邊咧，呢、這個 Edward Kelly 說服到 John D， 我哋大家一齊見到天使，即係透過呢啲咁嘅法器啊，就見到啲天使落嚟，就同佢傾偈啊。咁傾偈原來啲天使好長氣嘅，而 John D 咧亦都好有耐性，就將呢啲天使話 記錄咗落嚟。 咁呢個問題咧，即係究竟即係呢啲咩咧？咁我第四節我哋就會嘗試去俾個答案大家啦，或者結論大家。呢、這個過程入邊咧，最頂癮嘅地方咧，就去到尾咧，即係大家一齊見到噶，唔係淨一件件，大家一齊見到。 係， 就個天使呢、這個 Uriel 就同佢講：你哋兩個換咗個老婆去。 即係嫁人分妻添， 換妻有咩分妻？換妻， 我換妻，你聽咪呢個即係真係招靈啦， 即係真係大整蠱佢 啊！大整蠱啊 ，temptation 啊！ 係啊，咁呢件事咧，即係你而家又可以有不同嘅解釋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呢條友從來喺度老點緊呢個裝啲啊嘛，即係佢想搞佢老婆，因為就揾佢話佢同個天使啊，即係咁樣咁樣咁樣，咁就叫佢嗌你同我換個老婆啦咁樣。係。咁咧就第二個解釋就係、是，即係呢樣嘢大家一齊見嘅，就冇話邊個點邊個，但係大家見到啲即係 靈異嘅嘢， 我哋今日解釋唔到嘅嘢啦。第三個嘢咧就係呢件事係真嘅，就係真係要佢換妻。係， 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就係佢招翻嚟嘅嗰個意識咧，係唔係真係天？ 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呢個就係問題啦。 係， 嗱，呢個咧 即係我諗咧，如果譬如話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咧，即係好小心啦，就係話嗰啲嘢你以為佢天使，但係可能唔係。 佢講俾你聽嘅天使就更加唔係啲啦。係呢個就最謹慎係呢樣嘢嚟嘅，係啊，因為咧基本上你唔知點樣去辨證嘅，呢個最關鍵。 你信就係啊，咁但係佢就會俾好多呢啲咩奇形怪狀嘅嘢你啦。 呢個咧，即係如果你係用嗰個叫東，即係中國裡面嚟講咧，即係好多人研究嗰啲，譬如有陣時符機或者嗰啲請落嚟嘅嗰啲所謂嗰啲叫做仙啊嗰度咧，有一種叫文鬼啊。但佢一直都話，即係都話講咧，嗰文鬼咧就係即係其實咧就只不過係一種叫死靈嘅意識嚟嘅，即係佢可能就已經以前係一個文化人嚟嘅，佢意識好。 哇！你講文化人咁大件事。 咁以前啊唔係叫文化人啦嚇， 唔係我驚嘅咋， 唔係呢個咁啊用第二個字眼啦，即係總之咧佢可能一個咧即係識有啲知識嘅人，咁佢一個好強嘅一種意識咧，就當佢死咗之後，但係佢呢種意識咧就殘留喺嗰個叫成個我哋依個空間嗰度。咁有陣時咧，譬如你用一啲譬如符機啊，或者係一啲咧，你分分鐘你接到嗰個咧就唔係一個神嚟嘅，即係唔係道家嗰啲。 佢你以為係神， 係啊， 其實就唔係， 因為佢會同你有問有答啊嘛。咁佢會喺嗰時間咧，即係尤其是玩碟仙嗰啲最容易惹到呢樣嘢。 喂，你覺得其實佢哋係咪有少少似玩碟仙嘅呢個成？ 碟仙同埋嗰種叫做係靈異嗰個叫做係可能如果書寫嗰啲都 有㗎，佢有㗎，因為佢而家有成。大扎書是記錄整個過程的，即是傾過曬啲咩嘢。 係咁，嗰啲就即係西方嘅字盤。佢依個咧就尤其是字盤咧嗰啲咧，即係都裡面咧，佢基本上西方咧都係認為咧，即係嗰種咧有陣時咧啦，未必係真係咧，你揾到嗰個係你想揾嘅嗰種靈魂翻嚟嘅。但係咧，佢有一種叫做係周圍咧喺個空間嗰度咧 漂浮， 漂浮嘅一啲叫做係死唔斷氣嘅嗰啲遊魂野鬼，嗰啲嚟咧。咁但係咧，佢有一種能力咧，即係當你去呼喚佢嘅時候咧，佢就入到你嘅嗰個叫做係你用嘅嗰種法器咧。咁記憶體嚟同你溝通，咁你就可能佢講幾講咧，佢話邊個我係咩拉斐爾，咁你就當咗佢天使咧嘅話咧，就佢只不過咧係借用咗呢個名字，而你就係冇一個叫更深嘅認證咧，被認同咗佢咧，咁你又會出事嘅，而且佢最出成乜嘢嘢咧？有好多人講咧就係呢啲咧易請難送嘅。當你印到落嚟，佢同佢溝通嘅時候咧，你可能你玩完啊，即係你覺得即係已經收可以完嗰時候咧，你唔識點樣請翻佢走啊？同埋係如果你嘅形式咧，即係係請佢嚟嘅話咧，佢有個藉口唔走啊。咁啊，呢個係好常見嘅。 但係佢如果你聽呢度，即係呢個如果係天使嘅話，真係有心整蠱佢喎。 佢叫佢換妻咁啊，就有啲嘢就都幾古惑啦。換妻點解佢會喺嗰度咧？即係用呢個方式，因為通常咧，我哋即係譬如咧，你話講佢有一個天使嘅地位嘅嗰種靈性嘅嘢咧，佢已經咧比阿當更加早嘅一啲 啊，呢個應該要講呢個就 係 啊，係啊，佢呢個咧個結果點咧？係真係換咗，係 啊， 係啊， 啊， 係啊。 咁啊，張D都唔怪得後來都出事啊！何解要換咧？嚇，換劑 佢原來話即係記自己嘅日記記咗咧，佢都經過一番掙扎，但係最後就即係覺得呢個係真係同天使傾緊偈，咁咪信咗佢咯。 唔係佢，我諗佢最主要咧呢一個即係話同佢拍檔咧。可以找到即係呢啲招靈嘅呢位術士啦，嚇咁呢個都係歷史人物嚟啊嘛，而家 就話呢個人老千嚟嘅， 嗱唔係老千可圈可點嘅，因為個名字老千，即係譬如你呢啲咧，有啲術士咧偷呃拐騙咧，佢會常有。 即係呢啲咪似嗰啲講性交轉運嗰啲啊？ 係有好多叫咪叫江湖術士。就咁樣嘅，即係佢會同你咧，即係你有求佢，佢亦都有一樣嘢咧，就即係抵消翻咧，即係嗰個你求佢。咁佢一定咧都要愛翻你一啲，即係愛翻你一啲嘢咁樣啦嚇。不愛老婆有啲古怪啦。咁啊，佢呢種咧，即係令到我都諗翻起咧，因為其實係喺英國咧，咁佢嗰個都有不斷咁講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叫古文化，好似我哋中國啲竹遊或者係三文咧嗰啲咁嘅人咧，就喺度嚟嘅。咁佢咧即係懂一啲好有一啲知識。 而是可以召喚到一些即很好靈異的東西出來，但它都是一種叫我們所謂的江湖術士。咁啊，呢啲咧，咁佢而家啲人都講話，其實喺以前咧，就英國咧就大把呢啲人嚟，因為咧，而且佢有個統稱咧，譬如我哋有時睇電影咧，講嗰啲叫 Highlander 咧，嗰啲高原人咧，嗰啲劍嗰啲劍客咧，都係其中一種嘅嗰劍士。另外一種咧叫不列顛動穴人啊。咁呢不列顛動穴人咧就係即係話，其實佢本身咧即係喺洪水時期之前嗰陣咧，佢咧就匿埋咗個洞穴嗰度咧，就避過咗嗰個洪水嘅災難，佢就生存到落嚟咧。而佢哋嗰個族群咧都仲收尾出翻嚟，係喺洞穴嗰度出嚟嘅。咁而咧喺大不列顛嗰度咧，就相當之有多呢一啲咁嘅人。後來咧就變成咗嗰啲即係街頭啊，佢哋嗰啲術士嗰啲嚟嘅。咁啊呢個咧就咁，其實如果你講咧就係嗰個叫史丹利及比利卡咧嗰部Barry Lyndon 啊，佢都係其中有一段咧，就係呢個 Barry Lyndon 咧，佢去到嗰個法國嗰時期咧，佢認識咗一個同鄉，而家同鄉咧就同佢夾粉做老千噶嘛，去呃人咧。嗰、那個所謂老千咧，就即係亦都係嗰個叫所謂同鄉咧。就佢裏面咧，你會佢就會講咧，就係、是、有好多時喺個家鄉裏面嗰度咧，會有啲咧，你聽到佢嘅鄉音係同你咧就好係一個同鄉嘅時期咧，佢但係佢咧就有一種力量，咁啊依種力量咧就佢 partner 做咧就一個老千嘅一種咁嘅行為出嚟。佢如果佢咁樣嚟講嘅時候咧，佢呢個招靈或者你講嗰、那個嗰個阿 John D 咧，可能佢就都係。認同了他這個叫做他的家鄉的一些人， 這個要查查了，就是他信他的過程我們可不可以看到一些很確切的記錄，是能夠信服到這個 John D， 他這個人真的有料到的。這方面 是這個呢，這個我覺得呢都不是即今次說呢，今次說國師三師 John D 但呢就這個呢都可以補充一點點呢，其實中國都尤其是喺茅山個附近嗰度，都有相當之多嘅呢一種咧。咁啊，後來就叫統稱啲叫江湖術士，佢會識得一啲靈異嘅一啲嘢，招靈咧就其實唔係好難嘅 嚇。啊，你講成咁啊， 唔係即係對佢哋嚟講啊，你信不信係由你，但係咧佢啊真係唔係好難嘅。甚至咧，即係譬如我就最記得咧，即係阿黃永玉先生啊，我哋嘅即係中國一個好重要嘅畫家咧，佢有講佢話佢喺年青嘅時候咧，佢喺個家鄉嗰度咧，啲直頭佢自己咧都可以招到一啲術啊。而呢啲係佢哋， 即係你親眼聽啊！呢、這個 係啊，佢講俾我聽嘅，係啊，係佢同埋佢嗰個仔咧，即係都話佢有呢種咁嘅能力嘅。即係譬如佢當佢翻去家鄉嗰時間咧，阿黃永玉先生咧，咁佢都話咧，佢翻去家鄉嗰時候咧，佢就特登揾一種即係佢哋嗰個家鄉嗰個獨有嘅一種樹木啊，然後就將佢截咗個枝出嚟。咁咧，而家跟住咧，咁佢揸住個枝咧，就指住前面咧，就回家嘅路嗰陣咧，佢會引到一啲蛇啊。咁而一啲蛇係好特別嘅，可能嗰啲青竹蛇咧。當你揸住嗰支竹嗰時候咧，向前行嗰時咧，就你會發現咧，就有一條蛇咧，就會喺嗰啲路途嗰度咧， 一路 parallel 跟住你行啊，喺你前面好似引路咁樣，因為佢知道咧，即係可能嗰個有一個竹遊嘅一種技術嚟嘅，即係嗰個古代竹遊科嘅一種技術嚟，就係。咁佢咧就覺得好好玩嘅，咁啊跟住咧去到咧即係差唔多時候嗰度咧，佢就話唔帶呢條蛇入村，因為呢條係啲野生嘅蛇，入村可能俾人哋剝蛇膽嗰啲咁。咁之後咧，當佢一掉嗰啲樹一走嗰時候咧，嗰條蛇就會跟翻住你掉嗰方向咧，即係佢就覺得佢自己任務完咗咧，就咁走出去。好似呢啲咁嘅即係好嗰啲。呢啲咁嘅好有趣嘅秘術咧，佢話喺茅山嗰一帶咧，嗰度咧其實就都相當之多，而且咧係佢哋咧都唔覺得係一件奇事，點解係即係話嗰啲裡面嘅村民裡面嗰度咧，都直頭當咗係一種叫玩藝嚟嘅嚇，即係有呢個咁嘅歷史啦。嗰時阿黃永玉先生佢親自講。娓娓道來咧，我都覺得相當之有趣。 係啊，嗱，簡單講埋咧，就係而家呢本書入邊睇到星盤開星盤嚟噶啦，即係呢啲我諗係鬼佬之微抖數啦 嚇。呢本好矜貴嘅書嚟嘅，去到一定流口水啊！睇嗰時。 嗱，頭先啊，幾圖講到嗰度咧，就有一個幾大嘅疑問。 嗯。 當其時佢記錄咗呢啲嘢。 嗯。 咁究竟呢啲嘢今時今日去睇，用一個科學嘅角度或者甚至玄學角度，咁究竟咩嚟咧？咁原來咧呢啲嘢咧，即係呢扎 話同天使收落嚟嘅呢扎嘢咧，係真的有語言學家就係睇喎。 嗯哼，當然啦， 就睇佢究竟係咩嘢嚟嘅。咁呢個咧，佢當其時佢哋去命名咧，佢就唔係叫以諾。咁但係後來嘅人咧，甚至呢次展覽入邊咧，就叫 Enochian， 嗯、 即係我哋呢度講緊以諾書個 以諾書嗰個 啦。咁、啊、但係當其時佢就唔 係上帝最錫嘅嗰個先知。 佢就話天使話， 嗯， 即、就、係、是、Angel Magic。咁呢個天使話咧，就係、是、原來咧 先知天使嘅語言啊，天使話 啊，佢話咧，佢嘅話唔係我講啊。呢、這個就係阿頭先阿幾度講，係亞當之前嘅溝通嘅語言嚟嘅。 哦，咁就一定唔係我哋所謂嘅 works 嗰啲嚟嘅，再早啲嘅啦。 咁後邊咧就跟住咧有呢啲字母啦。 係。 咁呢度咧就全部係嗰扎嘅天使畫嘅字母嚟嘅。 係。嚇！哦，揾到啲出嚟。 揾到就 好完整嘅嗰個字母。 唔係佢自己做出嚟，佢自己做出嚟嘅。 嗯哼。 嚇！咁佢梗唔話啊！我自己呢、這個精雕細琢，或者我即係花咗好多心思。佢話咧呢、這個天使講俾聽就係以前咧就咁樣咁講嘢法嘅咁樣。咁咧就呢啲字母咧可以原來咧就組合成為咧構成咗一啲文章嘅。 嗯哼。 好啦，咁經即係呢個澳洲嘅語言學家佢就話睇落去就咩嚟咧咁樣。佢睇落去咧，原來呢啲係英文嚟嘅。係。啊、即係只不過用咗換咗另，即係換咗另一個符號近似英文嘅嘢、 即係而家嘅英文咧都可以揾到佢嘅嗰個脈絡。 係啦，係啦，佢哋咁講嚇。 咁英文係差唔多嗰時期字正式咧定出嚟噶嘛。 係啊， 即係我哋而家用嘅英文啊。 係啊， 十六世紀嗰陣時。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佢咧又做咗好多呢啲符號出嚟嘅。 嗯， 即係嗰、那個符號嘅意思就係話咧，佢透過呢啲嘢咧。呢啲咁嘅符咧，符 fit 咧，佢係可以做到一啲通靈，或者係一啲甚至包括埋煉金術嘅一啲行為嘅。 嗯，會。 咁呢個咧個符號咧，而家咧就喺呢、這個互聯網上，即係喺維基百科入邊，你哋都會揾到嘅。 嗯。 就簡單嚟講咧，就係將一個星座嘅符號。將佢咧變成，即係溝埋咗之後咧、就會變成咗一個即係獨特嘅一個咁嘅標誌嘅。咁啊，幾圖嗰本書入邊咧，其實已經係有呢、這個咁嘅符號喺度噶啦。咁呢個符號咧，就而家睇落去咧，其實係可以做一啲即係神秘學嘅一啲咁嘅事情嘅。 你講個符號係咪即係話我 個呢個即係呢個？而家你操俾呢個 即係呢一個嚇裏邊呢個係裡面嘅一個 法器啦， 魔術嘅圖形。 你睇唔睇呢度啊？睇唔睇呢個 啊？呢個就大型啲嘅嗰個。 似唔似個人仔啊？呢個 似 嚇似啊嘛嚇呢啲符號咧，原來佢自己全部即係自己創造出嚟嘅。 係。 咁當然以佢嘅講法就係話呢啲符號其實係一啲天啟嘅一啲事情咯。 嗯 咁呢度大家側邊會見到噶嘛？ 係。 見到啊，你個頭身嗰啲啊，見唔見到啊？ 係。 見唔見到嗰、那個？ 有呢度有月光喺度啦，有太陽啦，有四大元素啦，個十 係啦係啦啊，幾好嘢！一睇啊，即係拆開。 嗱， 上面嗰個係月亮嚟嘅。 係。 中跟住落嚟嗰個係太陽，跟住落嚟嗰個咧就係四大元素， 即係十字嗰個就是四大元素啊 嘛，咁就將佢溝埋。咁呢個代表咩咧？就係即係統攝曬呢個宇宙所有嘅嘢。 嗯哼，係呢、這個係呢、這個就係佢嗰個叫早期嘅嗰個天使嘅語言咧。因為其實頭先都有提過嘅，亞當之前嘅嗰啲語言咧。就有一啲唔同嘅，因為我哋成日咧即係研究呢啲神秘學嗰陣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即係個分水線咧，就係亞當嘅嗰個時期，即係當耶和華做咗亞當出嚟嗰陣咧，亞當有個任務，嗰、那個任務咧其實就引嚟咗天使嘅不滿嘅，就係佢嘅任務咧就係將好多好多生物就耶和華咧就俾咗佢去定名嘅。就名正言順嘅，即係嗰個生物嘅嗰個名咧，就嗰時出嚟。咁、但係咧就做呢啲生物咧，嗰陣時候咧就係天使做噶嘛。咁啊，天使冇嗰個任務，都有個講法咧，就係因為佢用嘅語言咧，就同亞當嘅語言係唔同嘅。而天使佢用嘅語言咧，就可能佢就同阿耶和華咧都同一樣咧，嗰種咧就唔係叫做我哋所講嘅。語言，因為我哋而家發音咧，用嗰啲聲咧，就同嗰個叫做耶和華嘅語言咧， 有不同的。如果在那個我不知道我讀得啱不啱，他就是說那種語就叫 verba,verbal,那個就變成是 V-E-R-B-A,、就 verba,verba 就是所謂的神的語言。但這個神的語言呢，即是你都問大家呢，他是怎樣呢？是不是真的說你好嘛、是不是這樣呢？不知道。他說天使甚至是魔鬼其實都用這種語言的、這種語言呢就比亞當名正言順之前呢，他有另外一些已經建立了一個系統出來。阿爾諾呢就最能夠呢就將這些天使的語言呢就最早呢就定到出來，然後令到大家呢就有 個明白。這些跟著你要問誰的了但我不懂的了， 是吧這個呢就是講到有兩起碼有兩樣東 西。 第一個呢就是有這種話、這種話呢就是說話呢就是天使講的。第二樣東西呢就是去到這些符號用來做什麼呢，就是原來呢你搞這些符號或者用這些符號就是在個法理裡面去用呢，你就可以跟他你就可以見到佢， 係 咁呢個叫即係天使巫術。 嗯哼，咁 第三樣仲頂印嘅咩咧？就原來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就可以發展埋另外一樣嘢，就叫做天使棋。 嗯哼， 即係呢一個 可以捉棋， 捉棋嚇。咁呢個天使棋咧，其實就到而家仲流傳緊嘅。 嗯， 流傳嘅意思就唔係話即係要透過展覽你先可以見到啦。是你在網上你都可以訂購的。這個天使棋呢其中一樣 的作用是什麼呢，它可以用來作為一個遊戲啦，但 是 更加重要的作用呢原來可以用來占卜的。那個顏色呢也是相當之悅目的、這個就是天使棋了， 是 以樂棋、咁入面呢你要見到曬頭先我哋講緊嗰啲部分嘅符號嘅。 佢因為我哋去研究嗰、那個即係以諾所講嘅嗰啲天使呢，佢唔係一個天使嘅形嚟嘅，佢係一種叫行動嘅嗰個路徑嚟嘅。咁所以佢變成一個棋呢就最好玩嘅，就即係你其實你就捉緊佢嗰個嘅行路嘅路徑。哪一個天使呢他走的那個路徑有不同、我們現在呢即都講這個古文字的有十三種古文字呢，即最後那個就是英文、這個古文字呢這十三個文字呢包括、中文都是其中一個呢、就是、都是一種叫天使的行徑來的、他的行徑來的、分了呢即有十三個一種叫我們這個地球的文字的起源，古埃及文都是其中一個、就是這樣的、裡面就全部都我覺得如果你說這個天使棋可能他就是玩到這件事的，都是 不過這個呢就不是他在、那個時代呢就、 這個這麼 這個呢就是後世了，這個就是近一百年的了，就那個發源的地方呢就在金色黎明會那裡、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說呢原來這個 John D 他威不得志他死了之後呢、他就不是所有東西都沒有了，他的東西就流落在不同的地方、而其中一道涉及到那個巫術怎樣去請這些即是、靈體、或者天使上身那些、就竟然被這個金色黎明會部分人拿到，就在這個基礎上面呢就發掘到一套就是現在流傳後世的儀軌出來，儀軌的意思就是實際的儀式， 整個過程那 這個呢即如果中間沒有斷的話，實際上這個儀軌到了今天呢即大家還可以在網上或者書籍裡面找得回、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當年他去怎樣去請這些天使下來的時候呢，整個儀式呢怎麼說那套東西呢原來現在還有、 他這個相當之過癮的，就這個因為、這個叫用鐵整這個天使棋呢、裡面呢如果用一個叫捉棋的個形式來去佔天使下來、因為現在天使呢即我們常用的有很多天使的裡面呢，其實大家都研究呢 都當了它是一種叫古代的一種程式的、一種系統來的、那種系統有時候可能呢即從化學的方面呢你如何呢在那個叫分子的夾埋那裡做到水出來、 咁呢個咧都係一個 天之強勁，咪煉金術咯。 嚇、啊，就係、是、煉金術嘅嗰、那個嗰、那個精妙之處嚟嘅。佢、最精妙嘅就係話，你如何將一啲咧就以即係、就是、一啲元素咧，即、就、係、是、已經變成一種叫做係元素嘅嗰啲物質咧，然後佢將佢轉化變成咗另外一種 物質。咁而家估咧呢一個。即係咁嘅畫咧，佢入邊講嘅可能性嘅內容就係煉金，可能係啊， 係現場做添， 現場做 啊，做俾女王睇 啊， 哦，個人啦，係啊，但係佢裡面咧，即係有呢啲即係骷髏陣咧，我懷疑咧就係嗰個後世畫呢幅畫嘅嗰人咧，佢之前咧佢可能咧有一個潛藏嘅一個意義。就放喺個底嗰度，然後咧跟住咧個面咧就做咗呢個事件咧，等人睇嗰時候咧，第一就睇到呢件事嘅發生嘅一個記錄啦，用畫嚟記錄啦。但係佢背後咧，小心啲啊，可能佢等你睇咗之後咧，你中咗佢裡面咧，呢啲可能佢或者設計咗一個術喺度嚟嘅，一個巫術喺度嚟嘅。 嗱咁。即係比較留心啲嘅觀眾就去問啦。咁如果佢有玩煉金術，咁佢練唔練到金咧？冇浸啊，佢練畢生都練唔到金。咁佢入面呢啲譬如話招靈啊或者呢啲天使上身，咁其中一樣嘢佢做咩呢、想搵寶藏。 係。 但結果佢畢生都搵唔到。 即係想搵而家現存可能藏喺某一個地方嘅一個寶藏。 咁佢嗰個身世呢好簡單嘅，就係到佢老嘅時候呢，佢一個仙都冇。當然啦，即係佢亦都即係有官妃啦嚇，個皇帝即係後來個皇帝唔係太中意佢，因為覺得佢係巫，即係巫師。但係咧，佢畢生嗰個過程咧，其實係同佢原個學識同埋佢嗰個社交嘅圈子係完全唔配合嘅。 脱離咗添， 係啊， 所以佢暴風雨嘅嗰個 結果 係啊，就講佢有。面對嗰種孤立啊，嗰種係，同埋佢嗰種即係放唔低嘅，即係有種執著嘅。 咁頭先阿幾圖就即係我哋即係第二三節都提過問題啦，就係話而家我哋點看待呢一集咁嘅記錄？或者佢話佢收到呢扎嘢咧？呢個後邊代表咗一啲係咪真係喺佢嘅主，即係呢個佢個人嘅意識入邊？自己投射出嚟，定係還是有一啲客觀基礎呢？簡單嚟講，就係所謂天使係咪一啲真實嘅存在呢？個答案咧，我第四節翻嚟嘅嘗試去提供俾大家。